做到了吗？ 欢迎收听知识入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盛唐时代，国力雄厚的大唐帝国影响很远呐。唐玄宗时期推行扩张政策，积极向边远地区拓展他的势力范围。当时大唐的政治影响早已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呐。唐玄宗时代是唐朝国力最强大的时代。唐玄宗在对外关系上执行的是一种强硬的拓边政策，对能够扩张疆域的将领呢是加官进爵，这是很自然的事。在表彰将领上他是毫不吝啬呀，要不当时那奸相李林甫怎么怕边关大将出将入相呢？回来能拜相，这不是没有可能啊。李林甫动了脑子了，凡是边疆立功的将领回朝就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跟唐玄宗那儿建议要重用少数民族将领。说是文人统帅吧，有他的弱点。为什么呢？文人他胆小啊，胆怯畏战，所以恐怕不利于打仗。用文人不行的，用谁呢？陛下不如用胡人。胡人北边的那些少数民族们，他们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还有一层意思，李林甫没明说，这些胡人回来绝对当不了宰相。怎么呢？他的这个文化各个方面跟大汉文化不完全统一，那学识达不到这高度，对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你打你的仗，我当我的官呢。当然他得夸这胡人的优点，什么勇决敢战，而且胡人的孤立无党，不会说形成帮派。您对这帮人只要好，用恩德就可以笼络住他们的心，他们就会为朝廷拼死作战。这样一来，边疆守军热衷于对外开战，干嘛呀？能够博取功名利禄啊。所以这仗是越打越热闹了。唐玄宗也真听这李林甫的，真就用了很多少数民族将领。您比如说高仙芝，这高仙芝将军是高丽人，最有名望的还不是高仙芝，是谁呀？就是那安禄山呢。这安禄山是唐朝时当武将当的最威风，给唐朝带来最大祸害的一位少数民族将领。史书称安禄山为杂胡啊，打小跟着他母亲在突厥部落里生活，经的人多见的事广，故称为杂胡啊。那么这安禄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将军吗？其实啊，要看他的一生，这指挥打仗军事才能是真不出众。那出众在何处呢？作为一个政客，作为一个宫廷权术的玩家，他可是一个集大成者。这跟他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年轻的时候安禄山跟他母亲不是各个部落里边来回流荡吗？他就是部落里的护士牙郎啊。市就市场啊，护士就是双方交换呐、牙郎呢是说和人交换什么呀？主要是买卖牲畜吧。他是这买卖牲口的说和者，你想能不伶牙俐齿吗？脑筋活络，说成一桩买卖他就有一份收入，他得抽头啊。所以这安禄山是能言善辩。 正赶上唐朝招募少数民族中的勇猛者为边防将士。有这个制度，安禄山就投军报考了。这家伙很勇敢，这倒不假，以骁勇著称，每次带人出巡没空手回来过，总能抓那么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俘虏，靠着这本事逐步的步步提升，最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说来也好笑，你看他都当上独当一面的大将了吧，这安禄山呢不认字儿。别看他不识汉字，但他对汉族官场的权术却有的很高的天分，无师自通啊。您比如说送这孝敬礼吧，送孝敬礼啊，官场盛行这个，这简直是官场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你想攀高枝走关系，人家不认识你，你愣要去怎么办呢？最好的借口就是我孝敬您，哎，甭管是年纪资历各个方面，您都比我高比我大，这孝敬您是应该的吧，名正而言顺呢。安禄山对这方面领悟的特别的透彻，从一开始用的就那么熟练，每当有朝廷使者来到边疆，他是不惜重金呐，连左右随从他都考虑到了，一人一份都有礼物，一次大伙记不住，两次印象不深，他架不住成年累月十次八次长期往来。所以在朝廷中对边关武将的评价，名声再没有比安禄山好的了。安禄山知道对这帮大臣们用钱可以买通，最终他要面对皇帝啊，对皇帝花钱可就不管用了，那怎么才能让老皇帝高兴呢？安禄山就四处给这唐玄宗找这奇怪的玩意儿，稀奇古怪，宫中没有没见过的，皇帝一定感兴趣。你说那金子银子他比你还趁呢，打动不了他。比如说抓俘虏，抓出一位长相特别奇怪的俘虏，这位好吃好喝，作为特别礼物送往京师，让老皇帝看看人能有长这样的，老皇帝感兴趣。这谁想的主意啊，安禄山。再比如说在外边逮了一只鸟，或这鸟怎么长俩半翅膀，这只是长还没长，大概是畸形鸟，给他送去，珍禽异兽，反正他没少了划了，更别提少数民族特有的土特产了。这样一来，在皇帝面前安禄山也成为红人了。应该说溜须拍马是安禄山的天赋啊，这一套官场盛行的技巧在他那儿就跟天生带来的一样，运用自如，挥洒随心呢。第一次进朝拜见唐玄宗，那是做了一番准备的。唐玄宗当着满朝文武面接见这安禄山，安禄山失礼之后上言，去年瀛州有虫子吃粮食吃庄稼，臣焚香祷告祈祝上天呐，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那些恶虫把臣给吃了，如果不负神明，那么就把这些虫子都给我赶走。陛下，我这么一发誓啊，马上就有大群飞鸟从打北边飞来，把这虫子一个一个都给叼走吃了，请陛下将此事交付使馆铭记于史册。好，他这一通吹呀，怎么还把这事儿记到史馆呢？那史家们得把它记录下来，说明皇帝圣明，天神相助啊。另外您听安禄山那话，他把自己一通表白啊，为什么？我要弑君不忠，我那心就被虫子吃了，言外之意我忠君呢，如果说我忠君的话，老天就应该保佑我们，保佑我这地方百姓，把这虫子都给赶走了。实际有这么档事儿吗？他瞎编在这儿，就为了埋好。唐玄宗一看，好，这安禄山身高九尺开外，大高个儿，可真不显个儿。怎么呢？太胖了。这安禄山有多重啊？那唐玄宗拿着眼睛看了看，给掂量掂量，拿眼睛能掂量，大约亩了吧？估算一下，300斤以上，这还是少说呀。 这人一胖啊就显得憨厚。这唐玄宗特喜欢这忠厚朴实劲儿，看着安禄山他不怎么着就这么感兴趣。再加上安禄山说话也不装饰词语，你想他也不认得汉字，就是大白话。我对皇帝没别的，就是忠心耿耿啊。唐玄宗特别喜欢他。安禄山这胖劲儿在别人眼里看来简直是累赘负担，可是在皇帝眼中倒成了优点了。皇上拿他开玩笑啊，指着他的肚子，安爱卿，你这胡儿的肚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大呀？哈哈，陛下，没别的，就是对陛下的忠心，我这是一肚子的忠心。哎呀，好好好，恕我的唐玄宗先是一惊，继而抚掌大笑，好一颗忠心，长了这么大肚子全是忠心，满朝爱卿要都像你一样，朕无忧矣。安禄山光剩那磕头了。这安禄山是装傻充愣，好为一绝，在中国封建官场上，宫廷官场宦海之中，所有人都有这个感觉，水平最高的人往往是装傻守拙呀。安禄山就这样装傻充愣，借着自己胡人的身份，这胡人他这个文化进度不如汉族人高啊，文明进度落后，所以他装傻充愣比较合理，更何况他运用的很熟练。有一次他见着太子，这是第一次见太子，首先人老远就告诉他了前面是太子，他假装不认识，见太子也不磕头，一点头就行了。大伙儿一看，这怎么意思呀？这是未来的皇帝，您点头哪行啊？安禄山还有自己的道理呢，磕什么头啊？我是胡人，我不知道朝廷礼节，我也不知道太子是干什么的，什么官啊？大伙儿听，什么官啊？这是皇帝的儿子，这是未来的储君，将来千秋万岁之后，他就是继位之君呐。哦，那他就是将来的皇帝呀。啊，对呀，你早不说呀。安禄山回头咕咚给太子李亨跪下了，臣实在太笨，过去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储君，我给您磕头了。这一来倒把这太子给逗乐了，心想这个真好玩。这哪好玩啊，这是在那演戏呢。这事唐玄宗也知道了，一看这个人果然忠厚，你看在外边他也这么傻乎乎的嘛，他哪知道这是人家一套详细的安排。安禄山到了长安城里之后，简直成了新闻焦点了，所有人都关注的这位胡人将军。他来来往往发现大伙都在议论的就是那位杨贵妃。一打听啊，杨贵妃最得唐明皇的宠爱。这家伙脑筋一转又来主意了。有一次唐玄宗接见他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来，陛下乃一国之君，万民之父母，也是我安禄山的父亲，那么娘娘呢就应该是我的母亲，我应该拜娘娘为干妈。好嘛，把大伙都逗乐了。唐玄宗乐的喝着茶都快吐出来了。怎么呢？杨贵妃刚三十出头，安禄山人到中年了，这会儿杨贵妃就坐在老皇帝的边上，闻听此言是掩面而笑啊。就见安禄山站起身来，直接先冲着杨贵妃跪倒磕头，就愣叫妈呀。感情那年头就有拜干妈的，拜干妈拜干爹愣拜由来已久了。唐玄宗一愣啊，既然你要拜贵妃为干娘，那你怎么不先拜拜我这干爹呀？唐玄宗跟他打趣的开玩笑。安禄山还有理呢，陛下，我们胡人先有母而后知父，所以我应该先拜母后再拜您。嘿，这番话说的哄堂大笑，杨玉环乐的脸都红了。安禄山不惜以朝廷大将的身份充当宫廷小丑，一高兴他还给大伙跳了个舞。跳舞啊，安禄山会跳舞啊，跳那少数民族舞蹈相当不错呢。你别看他胖，但是他很灵便， 叫胡旋舞啊，左脚为轴，右脚往起一抬，勾住左腿，身子这么一转，嘟嘿，跟那大胖陀螺一样，跳的这老皇帝心花怒放，跳的杨贵妃粉面嫣红啊，怎么呢？太可乐了。没几天，杨贵妃找人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襁褓，婴儿刚生下来抱婴儿用的那东西，这个给谁用啊？巨大的给安禄山用啊。好，安禄山300多斤呢，这得费多少布料啊。吩咐太监把安禄山找来干嘛呀？要给他做喜三，好吗？题目就是要给贵妃的心肝儿子禄儿做3天的喜儿会，全当刚生出来。这安禄山一点不嫌寒碜，杨贵妃请了好些人去看热闹，唐玄宗也赶来了，一看，嚯，这大宝贝儿，大宝贝儿，安禄山这么大岁数，300多斤分量，脱得一丝不挂，就趴在那襁褓里任人包裹，脸上装出天真可笑的样子来，把唐玄宗乐得简直都岔了气儿了。他哪知道，就是这个给他带来无限欢乐的人，送给他最终的是晚景的凄凉啊。安禄山在长安城红透了，又红又火，引起了很多人嫉妒。别的甭提，就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就看不惯安禄山。杨国忠知道安禄山表面上憨傻，实际他有野心。杨国忠一直预言安禄山非得造反不可，多次面见唐玄宗，杨国忠就提醒皇帝注意，陛下，安禄山要造反，所以您不得不防啊。怎么会造反呢？唐玄宗一听，这杨国忠也是他自己的宠臣呢、啊、那是杨玉环的堂兄，仗着杨玉环才让他做的丞相吗？安禄山前两天在京城待得挺好，这会儿刚刚回去，相国在背后就说他坏话，恐怕不妥吧。哎呀，陛下臣怎敢随意妄言呢、啊、安禄山是怕引起大伙的警觉，诚心在您面前，在陛下眼中装傻充愣，过一段时间陛下可试一试，再招他入朝，他一定不敢来，因为他拥兵自重，早有反心呐、啊、是吗？唐玄宗一听，好吧，过一段时间我试一试。过了没多久，唐玄宗下一道诏书让安禄山进京见驾。嚯，这诏书刚到那个当天，安禄山接完旨马上动身，用最快速度到长安城，就带着几个亲兵，没带队伍来，皇上召见吗？一见唐玄宗，唐玄宗放了心了，没说两句话，安禄山哭了，陛下和娘娘就如同臣的重生父母一样，儿臣本是胡人，受陛下宠爱才至此高位，现在肯定是朝中有人记恨我，所以要害我，臣觉得死期将近，求陛下为儿臣做主啊。好，他这一嘟了大肚子，一哭那肚子跟着直呼着，看着这皇帝怪可惜的，挺可怜的。哎呀，何必如此，谁说你坏话，没人害你，朕让你来只是想你了，我要好好的封赏封赏你。当时唐玄宗大加封赏，给这安禄山一次赏资多达巨万呢、啊、甚至曾经动过念头想让他做宰相，那不杨国忠拦着呢吗？这唐玄宗真是越老越糊涂啊。安禄山借着这个机会又一次在朝中广泛结交啊，他跟不少大臣都变成口盟把兄弟了，口头结为兄弟，这是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又送礼物又叫大哥，谁不喜欢他？实际安禄山看透了朝廷腐败外强中干的情况，外边人谁不知道大唐帝国呀，实际这里边腐败不堪呐、啊、安禄山渐渐的就萌生出了反意，他暗中积极准备造反，他一次提拔500多名少数民族将军，用这些少数民族的武装将领作为他起事造反的基本力量。 他小时候有个特别好的伙伴叫史思明，这会儿受到重用了，被他拜为大将。在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一看时机成熟了，他召集诸将，出示一道所谓的诏书，宣布有皇帝的密旨，要他进京去捕杀杨国忠。杨国忠跟安禄山早有矛盾，大伙还真都信，说这杨国忠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他要去救皇帝，那谁还不跟着呀？跟着安大将军去长安杀奸臣，他带领15万人马一举打下洛阳啊。等占下洛阳的时候，这反旗可就公然打出了，也不提什么清君侧杀奸臣了，他在这儿自称皇帝，立国号为大燕。这个装傻充愣的边关大将终于暴露出他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呢，真能打呀。您想他的部队长期作战，那是生力军，富有战阵经验呢。安禄山叛乱，10几万大军横扫黄河两岸，一个多月就攻克了唐朝的东都洛阳。唐的都城在长安，洛阳号为东都，那离着长安可就近了。在他叛乱之初，唐朝的大将封长清曾经向唐玄宗请战，封长清看不起这安禄山，怎么呢？没受过什么教育，在边关小打小闹的那一个胡人将军能有多大本领啊？再看那唐玄宗气得脸都白了，他倒没想到安禄山有多大的危害，他就心想，我这干儿子怎么要造我的反呢？封长清将军果然能稳操胜券吗？放心吧陛下，臣走马东都，开库府，募骁勇，挥鞭过黄河，几天我就能把这胡逆的脑袋给陛下取回来，献于阙下。我给您拿到大殿门外边，您看看。好，望封爱卿马到成功。封长清真就赶奔前线了，召集了6万兵马。可是这6万兵马跟安禄山的叛军这么一接手，这么一打，是连败五阵呢。包围洛阳去得快，退回来的更狼狈，如丧家之犬，就败回陕州。陕州就是现在河南的陕县呢。哎呀，封长清傻了，他没想到安禄山的人马这么骁勇，这么善战，人家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拓边，那善于打仗啊。而反过来自己招的这些人也没受过多久的正规训练，正式的大仗没打过，那哪有什么战斗力啊。与此同时，有那位高丽族的大将高仙芝，这也是大唐名将啊。高仙芝一看，得了吧，咱们俩兵合一处吧。封长清跟高仙芝二人把部队统一起来了。两个人认为他们的军队跟安禄山这叛军打野战的话会吃亏呀，打不过，应该退守潼关。潼关是进长安的最好的门户，也是最后一道门户。说的最好，这是天险呐，巨险自守，以逸待劳啊。俩人想的挺好，可没料到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叛军的突袭，中了人家埋伏了，全军大溃败，好容易这才进了潼关，清点人数已经损失大半呢。按说兵家胜负古之常理，唐玄宗也不是不会打仗啊，但他此刻突然勃然大怒，一声令下，把这两位大将给我斩首示众。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楼。 好，开始吧。 两只老

则贯通。 咿呀，关云长知世故，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恼羞成怒的唐玄宗一听说封长清打了败仗，跟高仙芝两个人在守潼关的时候损失了一大半的兵马，把唐玄宗给气火了。一个安禄山你们怎么就打不了呢？是不是没用心呢？多少年不打仗，把你们这帮将军养的都快废了吧。他怒传圣旨，就在潼关命人把封长清跟高仙芝斩首示众啊。哎呀，这一下可伤了好些将士的心呢。固然封长清原先有些骄傲，高仙芝误中了敌人的埋伏，但这没有死罪啊。胜负兵家之常事，这一杀了倒长了安禄山的威风了，人家这一道打得多顺呢、现在谁来守潼关呢？唐玄宗启用老将军哥舒翰，让他做兵马副帅，到潼关去打安禄山。既然是老将军，哥舒翰这岁数已经不小了，岁数倒在其次，关键是正得着病呢，是重病缠身。让他指挥军队有多少人马呢？号称20万，其实啊那都现招来的，已经被人家安禄山的部队打散了很多正规军了，这20万纯粹是凑上来的，乌合之众。除了在关中地区征调一些人马之外，再剩下的就是封长清高仙芝带回来的败兵败将，还有从关陇地区招募来的那些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的人马毫无纪律，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他们自己还乱糟糟呢。那这支队伍能有多大的作战能力啊？哥舒翰的幕僚此时全在外地，在哪儿呢？在甘肃武威呢，离着长安这潼关那路途千里呀、一时幕僚到不了，就显得这高层指挥也空缺了很多位置，哥舒翰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临时调不赶趟，有的还不能都打那甘肃撤回来。唐玄宗就给哥舒翰临时派了一个辅助人员，一个文官叫田良秋，作为哥舒翰的行军司马。又找了一些文官勉强给凑出一个幕府来，有事跟他们商量吧。哥舒翰一看跟这帮人商量还不如我自己吃着药独自想想呢，他们什么也不懂啊，可也不敢说呀。哥舒翰自己病得很重，卧床的时间特别的长，真正决策的时候得需要幕僚给他们起草准备方案，他来拍板，这些事儿都得那幕府人员来办理呀、就交给了那文官田良秋。这田良秋写字儿读书行，这打仗可是真外行啊。他简简单单的就把军队一分为二，让两个将军负责，一个管骑兵，一个管步兵啊。这俩将军天天不够他们吵的，争吵不休，潼关大营是毫无秩序啊。可值得庆幸的是，这会儿潼关外的安禄山叛军也失去了好机会。为什么呢？安禄山的后续部队也遇到了劲敌，也进入了艰难的拉锯阶段，所以潼关一时倒暂缓了一口气，放松了许多。安禄山让谁攻打这潼关呢？是他手下的大将叫崔虔佑啊。 崔前佑心想，人家潼关守军要不出来，就这天险高关我根本就过不去啊。早已经算了，里边那人马并不可怕，20万呢，就照这样的人员配备，80万我也不在乎。关键人家不跟你打，我攻这潼关攻不上去啊。去过潼关古道的朋友能看见，那大山天然修成的关隘，你谁想打那儿过，长翅膀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过不了这关口你就进不了长安。崔前又心想，我进去打不如让他出来，出来一马平川的多好战斗啊，怎么才能诱敌呢？崔前又诚心在潼关的东面放了很多老弱病残，潼关东面就是当年封长清败回来那陕州啊，在陕州这儿他就放了很多老弱病残的部队，在这假装集训，实际给人看呢，打仗有那侦察部队啊，唐朝的侦察人员就发现了，哎，你看那练的都什么兵啊，啊，怎么都70往上80往下这岁数啊，走道呵摘楞摘楞的，有架拐的还得搀着，这能打仗吗？把这情况就报告给了朝廷。朝廷一听说这帮胡人也竟是老弱残兵啊，不是说都是铁蹄四剑踏马如飞生力军，得了吧，咱们出去打吧。朝廷下令催逼哥舒翰发兵。哥舒翰一听，凭什么呀，啊，上面写着呢，看见他们练老弱残兵了，哎呦，哥舒翰心想，这不是诱敌之计吗？他连忙上书啊，告诉朝廷说叛军是远道而来，主要目的在于速战速决，潼关我们守的10天半个月1年2年的毫不费力，他们要想在潼关外边待这么长时间，后续力量跟不上，粮食都解决不了啊，所以敌将在于速决，而官军是据险扼守，力在坚守，只要别让他进来就行，况且现在叛军是四面受敌，崔前佑这一支人马打到潼关外边了，后边好几处多线作战的安禄山部队已经被人家唐朝的部队给羁绊住了，要不怎么潼关一直没有下令正式攻打呢，他现在后援跟不上，所以我军不当出潼关而战，应观察一段时日寻机再战。哥舒翰应该说说得很正确，这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军事家对战局正确成熟的估计。与此同时，唐朝的另两位优秀的年轻将领郭子仪、李光弼也同时上书请求潼关军队坚守，人家李光弼指挥的唐朝军队从黄河东攻打到黄河北，其实咔哧一刀已经把叛军给切断了，潼关只要别出来，咱们两头堵，看他们往哪走。这主意多好啊，这理由多充分呢、啊、可惜呀，碰到的是年老昏庸急于求成的唐玄宗。这唐玄宗起先是轻视安禄山，后来有点害怕安禄山。轻视他是因为你一个胡族未受教化的将领有多大作为啊，害怕他是这么快先头部队就到了洛阳了，所以越这么着急他越想马上平灭，就犯了一个心急的错误。这打仗啊，斗勇更得斗智啊，他坚持让哥舒翰出兵，一波一波的使者赶赴潼关大营啊，急了的哥舒翰是万般无奈捶胸痛哭啊，这叫皇帝的圣旨，你能不听吗？再不听脑袋就掉了。那位说将在外军令不可以不受吗？不受，封长清高先知尸骨未寒，哥舒翰能不知道吗？被迫下令出击呀。这一帮乌合之众能打得了胜仗吗？哥舒翰下令6月初3大队出关呢、啊、将近150,000人马慢慢前进，留着50,000守关。人家安禄山的叛军那位头子叫崔前佑一看乐得好悬，姐那马上掉下来， 终于出来了，准备，包围圈早就设好了，慢慢收缩呀。在六月初七这一天，双方在潼关以东，在这个地方一场大战。潼关东一面是高山，一面是黄河，这一片狭隘的地带是两强相遇、勇者胜的地带。叛军准备打仗时间这么久了，是急于求胜，而唐军根本就没有打过仗，嘀嘀咕咕啊。一开始的时候，叛军稀稀拉拉，号令混乱，好像马上要撤退败走。可是当官军队伍在小道上往前冲锋的时候，突然发现原先前面的这些混乱的状况那是诱敌之军。你听吧，在山顶上叨叨一声炮响啊，万箭齐发，感情高处人叛军都埋伏好了。什么叫滚木？怎么叫雷石？稀里哗啦跟雨点一样噼啪嚓就下来，到处是烽火，到处是浓烟呐、啊、官军大乱呐、啊、箭也射完了，一看呢山上没多少人，合着中计了。嚯，这边还一波呢，四面都抄啊，把官军打了一个四散奔逃，全线溃败。敢等逃回潼关，15万人剩了8000，好嘛，死了14.2万啊，好些被人也抓了俘虏了。这一下潼关的阵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叛军乘胜追击，潼关里边的人还哪有心思在守关呢，弃关而逃。第二天6月初8，崔前佑占领了潼关，哥舒翰带领残兵败将逃到了潼关西面一个驿站，点点残兵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吧。这么一点呢，哥舒翰哭得眼睛都红了，眼泪里边快带血了。怎么呢？20万人马就剩了这么些呀，不到2万呢。哎呀，怎么打呀？有何面目见天子啊？手下人劝他，您可不能见天子，封长清高先知不就是中了埋伏被杀了吗？您要是见天子可就麻烦了，是自寻死路啊。哥舒翰一想，对，那我就到边关继续去守关吧。手下有几位少数民族将领一看，什么还让他去边关，咱还跟他受罪，得了吧，咱把他绑架了邀功得了。这些少数民族将领他们带那部落人马本身就纪律混乱，各自为政，现在为了利益，他们劫持哥舒翰投奔了崔前佑。一年之后，老将哥舒翰一世英名被安禄山的叛军斩杀了，死的也够可怜的了。这场潼关大败主要原因就在唐玄宗身上，因为他违背了战争主将的作战意图。如果潼关不失败，那就会改变另一种格局，安史之乱根本不会造成8年之久的痛苦啊，兴许一年之内就能把他们消灭了。正因如此，战争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祸乱不断呢、啊。潼关失败了，安禄山那几波人马还没抽出身来呢，怎么呢？都被绊住了。有很多唐朝的守将望风而降，更多的是保护大唐帝国的尊严、尽忠职守的名将。即便是文人们，也大多犹有骨气，冒死而战的。你比如说，严氏兄弟吧，严氏兄弟，那可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叛军席卷中原呢，就在叛军老巢附近黄河以北这地带，反抗叛军的运动是蓬勃发展。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严氏兄弟就是严真卿跟严杲卿啊。一提起严真卿，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大师啊。严真卿字清晨，是琅琊孝弟里的人士，就是现在山东费县这一带，那是唐代著名的大臣、大书法家。严真卿在开元年间 中了进士，曾经担任过殿中侍御史。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时候，他跟他的从兄叫颜杲卿是起兵抵抗啊。颜杲卿也是大唐朝的官吏，当时颜真卿任平原太守，治所就在山东平原，颜杲卿呢是常山太守，治所在今天河北正定。他们是堂兄弟，应该说出身名门。颜真卿、颜杲卿兄弟早就对安禄山有所提防，安禄山在叛变前不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吗？他们有感觉有觉察。颜真卿在平原修筑城墙，加固加固，征集壮丁，扩充军事防备力量，充实仓库，准备备战的粮草，这都是有远见的表现。安禄山呢，一开始没看得起这颜真卿，怎么书生哪会打仗啊，很不在意。临出兵前还派人给这平原太守颜真卿送去公文，告他出7000人马防守黄河渡口。为什么呀？那会儿不还没说造反，说是清军策杀杨国忠吗？颜真卿马上派人把这个消息加急快报报给朝廷啊，意思要多加提防，现在人家要清军策了。唐玄宗接的密报大喜呀，朕不识颜真卿，早知有此才干，应予重用啊。这会儿他什么都明白，颜真卿派人跟河北各个郡都进行联系，首先当然是他的堂兄颜杲卿了。颜杲卿所在的常山是通往山西的必经之路啊。颜杲卿得的信儿，严加防范。这时候安禄山的使臣就到了，安禄山的使者到这儿的任务主要是征兵啊。你想颜真卿呢，他要7000，到这边他也得点呢，要10000。颜杲卿一点没客气，把安禄山派来的征兵官当着马营众将的面一刀就给砍了，告诉众人看看，这就是叛反朝廷的结果。然后他派人到各郡去宣扬，就说朝廷大军已出警行，马上就到，首先要荡平河北。出了警行关，黄河以北这点叛军还有什么蹦头啊？实际这是安定河北各郡的军心民心呐、而且他替皇帝传令，这叫善意的谎言。有战叛将立功者，天子必有重赏，有退后者是必杀无疑啊。这么一宣传，黄河以北各个郡县纷纷驱逐安禄山派去的官吏，征集义兵，很快有8个郡重新归附唐朝，连起手来总兵数是20多万呢。安禄山这会儿正打算进攻关中呢，他的先头部队带着崔前佑他已经杀出来了，一听说后边怎么着，后院着火了，连忙收兵回师，所以潼关打得比较慢。崔前佑在那儿等着信儿，安禄山自个儿回来了，他第一个目标战略要地就是打常山。常山的防御没有完全准备好，为什么？颜真卿的平原提前入手了，而常山呢刚刚接到信儿，准备很仓促，血战2天2夜呀，最后城池被疯狂的安禄山的叛军给攻陷了。颜杲卿做了俘虏，这会儿安禄山押着他回到洛阳，当着满营面安禄山痛骂颜杲卿啊，你也敢跟我作对，你原来不过就是范阳郡的一个小吏，是我安禄山提拔你为判官，又为你上奏保荐你做到郡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怎么能反我呢？安禄山这番话说的倒是实情，因为他是三镇节度使，老巢在范阳，就是现在北京这一带啊，河北这一块都归他管了，他有提拔任免官吏的权呢。颜杲卿要没他的保荐，能从一个小小的下级隶属到今天的郡守吗？ 所以他当着文武责备严杲清的时候是真动怒啊，拍着桌子哇哇叫，你造我的反，活腻了吧。再看严杲清文弱书生，却突然迸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骨气跟刚毅，他瞪圆了眼睛大声回敬，安禄山，你不看看你，你原本是一个牧羊的劫奴，你是给主子放羊的小奴才，你顶大原先就是一个羊官，现在呢是天子对你恩宠，提升你为三道节度使的高位，恩宠无比，天子哪里对不起你呀？你造天子的反，你做的对吗？我严氏一家视为堂臣呢，禄位都是唐朝给的，就算你上奏推荐，难道你就可以造反，我就能跟着你助纣为虐吗？我不是为我严家讨贼，我是为我大唐国讨贼，恨不能杀了你，我算得了什么造反吗？我这叫为国尽忠啊！呸！安禄山这气当的一脚把桌子就踢开了，挺着大肚子下来，拿刀来当着面就把这严杲清绑在柱子上，所有人都给我看着，我让你临刀碎剐而亡，就把这严杲清给剐了。严杲清至死骂不绝口，为国尽忠啊。由于唐朝政府军救援速度过慢，黄河以北的起义部队大都被镇压了，如果潼关不失守，主力迅速冲出潼关，然后河北河南联起手来，叛军也不会有多大的起色。但是计划不如变化，颜真卿坚守了一年也没等来援军呢，平原守不住了，他只能突围过黄河，转经江淮，来到唐肃宗所在的凤翔，以后就在朝中任职了。到后来二十多年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呢，盘踞在淮西的军阀李希烈又自称为天下元帅太尉，建兴王公然对抗朝廷。唐朝廷在安史之乱之后，看藩镇作乱无能自保，腾不出手对付李希烈。当时有人记恨这颜真卿，趁机向唐德宗建议，李希烈是一个少年骁勇的猛将，派一个儒雅的重臣去感化感化他吧，就派颜大人去吧，实际是往火坑里边推呀。颜真卿为国复命义不容辞，够奔前线到了敌营了。这李希烈一听是颜真卿来了，德高望重，这是太子的老师，当朝宰相啊，赶忙远接高迎，我这儿也缺一丞相，要不您到这儿来干得了。颜真卿这气呀，我是来为朝廷收降你的，怎么能跟你一块助纣为虐叛反朝廷呢？那你就找死。你可知当年安禄山怎么杀的颜杲卿吗？颜杲卿是他堂兄，是被安禄山给剐了的，颜真卿能不知道吗？老头子大义凛然，一推花白的胡须，我都80多岁了，怎么不是死啊？把他给我活埋，挖完坑，颜真卿主动往坑里去，大伙给拦住了，把他给我烧喽，点上火，这老头就要往火堆里边蹦，把这李希烈气坏了，真不怕死啊，怎么劝怎么说，颜真卿绝不会投降。最后命手下人把这位80岁的老人，这是后话，咱们一笔带过呀。而此时此刻，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如熊熊烈火，在大唐帝国的广泛疆域上是越燃越烈。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